400606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。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和朱深让人家拳打脚踢，上的山嘴巴子，底下是窝心炮，听他听他，两个人紧闭牙关，不哼不哈，推到大厅正中。二人背着手往这一站，昂首挺胸，心里说话，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赤发龙神冯徽章把桌子一拍呀，啪，你叫徐芳吗？ 对，正是你徐爷爷。 你叫朱深？ 对，正是某家。 你们的胆量可真不小啊，竟敢进我的明凤山来救燕王朱棣。把你们的胆掏出来晒干了，比倭棍的个还大。今天就给你们来个开膛摘心，瞅瞅你们的胆子究竟有多大。左右刀斧手战士，把他们两个推到外头开膛摘胆。人家都开膛摘心，这来个开膛摘胆。喽喽兵往上一闯，把俩人拖下去，靠着门口这有两颗明珠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把他俩捆上去。有两个小头目，每人手里的拿着个盆子，是接血的，往二人面前一放，紧跟着拿过一个皮兜子，把这皮兜子打开。徐芳小圆眼睛转悠转，一看的话，这皮兜子里的家是真全，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匕首、刀、铁钳子，应有尽有，专门是收拾人的。就见这俩小头目罗胳膊挽袖子，在里边把匕首刀和一把钩子拿出来，在皮子上蹭蹭蹭来回蹭了几下，请寨主爷验刑。冯飞章点了点头，不必验刑，马上动手战士。徐芳和朱深一听到这句话，二人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，准知的没救了。你看他们两个来，燕王手下那些人都不知道，就即使知道，长茂那些人都是马上的将官，不会飞檐走壁。就这会儿来了，他连城都进不来，何况是救自己。另外在这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谁能伸手救？看来是真正的玩完了。可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有人嗷嗷喊了一声：“呔！休伤二位英雄，我在这儿。”徐芳和朱深一愣：“这谁呀？”听着声音还挺熟，大厅里一乱呢。再看说话者，非是旁人，正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张少山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少山帮着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，一个当保镖，一个当书童，就这样混进明峰山。目的呢，他也是支持这两个人打救燕王。可没有想到啊，两个人都叫人抓住了，张少山也在人群之中，准知道这案子犯了。张天杰他们先收拾这二位，然后再跟自己算账。少庄主一琢磨，哎，琢磨了是这么回事呗，干脆我抢先动手吧。因此甩掉大厂，拉出单刀，跳出圈外，用刀一指：“哎，冯会长，你先别动手，有账你跟我算。盐在哪儿咸，醋在哪儿酸，万事都有个根本。我是罪魁祸首，我应当负全责。”冯会长一看，行，张少山，少庄主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我觉着咱们两家有连山之好，我跟你爹的交情还不错，把你带入上宾，哪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把奸细给我带到山里来了。我不是怕你，为什么这么半天没找你算账呢？我给你留下退身的余地，把他们处理完了，只要你认个错，我就把你给放了。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还横啊，真是个英雄。你这是投案自首。好，既然你不仁，就许本寨主不义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拿下。言还未了，他大儿子冯云龙在旁边应声而出：“爹，把这交给我吧。”这小子在病人架子上一伸手，拽出一条苗子枪来，扑棱棱把大枪一颤，是直奔张少山。到了现在，少庄主无话可谈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就与冯云龙在大厅里站在一处。徐芳和朱深一看呢，心里暗自着急啊，心说：“少庄主你好糊涂，你怎么不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走呢？回去给你爹送个信儿，给我们家里人送个信儿，能说都搭上吗？你光顾脑袋一热装英雄，你这一玩可好，咱们与外界消息隔绝，那就真没有救了。”但是他们光着急没有办法了。两个人动手也就十几个回合，张少山的能耐是不错，但是跟冯云龙没法比啊。一个没注意，被冯云龙啪一苗子枪正扎手腕子上，哎呦，天亮亮亮，军刃落地。他刚转身要走，冯云龙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：“你给我在这！”这一枪是直透后心，可叹张少山命丧聚义厅，鲜血淌了一地啊。冯云龙把枪撤出来，在他的死尸尸身上把枪尖的血蹭了蹭，吩咐一声：“ 把张少山带来的人全部拿下。主人一死，仆人也跟着倒霉，全受株连，连那些赶车的老板、上山的伙计全让人捆起来了，押进石牢。冯奎章传令把死尸扔到山涧里面，等处理完这两个东西，再找张少山的爹再算账也不晚。这场风波过去，冯奎章二次下令要摘两个人的肝。这小头目刚想要动手，哎，由于这么一耽误，事情有变化了。就听天井当院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，不准动手。”俩小头目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呢，都不敢动手了。连张天杰在苦面佛也是一愣，心说我们内部里头这是谁？闪二目望院中观瞧，就见院里头来了那么十几个人，红灯开道，两行红灯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闪出一位老者。哎呦，这老头长得真好看，林林身高九尺挂零，细腰梁宽膀上，头上戴着杏黄色鸭尾巾，半匹黄绫的雷头，正中央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，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，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，在胸前绑了个猫耳朵，长短碎的在下头当着着。往下身看，骑马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，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，飘带不系是敞胸露怀。老者的腰间挎了一把龙泉宝剑。往脸上观看，这个老者长得是四方大脸，面如晚霞，两道白眼眉非同两鬓，因为他年岁够大的了，两鬓白如霜雪呀，证明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个俊品人物，五官端正，二目如电。说话的声音虽然苍老，但是带着童声。这个老者稳稳当当往里边一走，就见总辖寨主赤发龙身冯奎章赶紧站起来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来了？”管这老头叫师父。冯奎章从桌子后面转过来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师父，这么晚了把您还惊动起来了。”“ 嗯。” 老者进了大厅，一只手捋着白胡须，两只眼睛往左右看看，先瞅瞅张天杰，又看看苦面佛，把屋里人打量完了，眼光就落到明柱上，打量徐芳和朱永杰。好半天他没回答。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也过来了：“师爷，这么晚了您还到前边来了，您还愣什么？赶紧请坐。”“ 罢了。”“ 呵，老头还真有个派头。”稳稳当当往正中央的虎皮高脚椅上一坐。冯奎章啊，规规矩矩站到旁边去：“来人，给我老师献茶。”喽啰兵把茶水给摆上来了，老头一摆手没喝。奎章，徒儿在。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闹？我听前山跟开了锅似的， 难道有战事吗？恩师有所非知，这块确实发生点事儿，刚打完了仗，大概打搅您的好觉了。 也不是，这些日子我就睡不着啊。我且问你，外边绑着那俩人是谁？ 是两个奸细，那个小个的叫徐芳，那个大个年轻的叫朱永杰。 他们是干什么的？ 他们是燕王朱棣手下的将官，为了解救燕王进了咱明凤山了，就这样被咱们抓住，打算把他们开膛摘肝。 哦， 原来如此。 奎章啊，为师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你说，就因为你太忙了，始终没抽出这个功夫来。现在我还想说，但是半夜三更的你这么忙，咱们还得换个时间。 是是是，我愿听老师的教诲。 既然如此，能听师父的话吗？ 能，您吩咐吧。 要能听我的话，赶紧传令，把这姓朱的跟姓徐的给我放了，交给为师处理。 冯奎章一听啊，当时就愣了。 怎么，你敢不听吗？ 不不，吓死托儿也不敢。 来人呐，把他们俩放了，交给我老师处理，杀剐存留都由我老师来决定。 是， 有人出去就想把俩人放了。 张天杰把脑袋一拨了，苦面佛一瞪眼呢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我这老头谁呀？他跑这当家做主来了，那哪能行啊？这事儿不问清楚了，这人绝不能放。张天杰想到这里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口诵佛号：“无量天尊，且慢！”冯寨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位是谁？你怎么能答应把人给放了，交给他？贫道不解，请寨主爷回答。 赤法龙神冯奎章一听啊，把那嘴咧得跟瓢似的。 道爷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介绍，这位老先生是我授业的老恩师，江湖人称巡山叟，姓杜，叫杜坤，字儿叫远泰。没有我老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师父跟我爹能差多少呢？我哪敢以小反上啊？ 道爷，既然我师父提出来了，那就把人给他吧。冯奎章说到这儿，也没跟张天杰商议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徐芳诸神放了，交给我师父处理。” 张天杰这心里堵了个疙瘩，想不答应，但是又一琢磨，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。不管怎么说，赤法龙神是本山的大寨主，自己是个客人，强宾不压主啊。这话有点说不出，瞪着眼儿看着，喽啰兵把徐芳、朱永杰的绑绳解开，交给这杜坤。杜坤站起身来，这才告辞，领着人把俩人给带走了。等人家都走了以后了， 院里恢复平静。张天杰这才问冯会长：“ 寨主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？你这老师，我看这意思不是向着你，好像跟你同床一梦。 寨主，这要把人给放了可怎么办？”冯会长低头不语，口打嗨声：“ 少爷，你不知道啊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方才我跟你说了，那个老者非是旁人，是我师父，对我天高地厚之恩。你说当面提出这么个小小的要求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我估计他不能把这俩人放了，退一步说，就是把他们放了，我也没有怨言，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我师父得罪了。再者一说，这还有一份字据，我得按字据办事儿。”冯会长说到这儿，在怀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块白绫子来，往桌上一铺，让张天杰跟苦面佛冷然以及其他众人看一看。大伙往字据上一看，呵，写得很清楚，一共开列了三款。第一款，老寨主杜坤承认把明凤山的大权交给冯徽章处理。二一款，全山的东西分作两家，一半归杜坤，一半归冯徽章掌管。第三一款，杜坤有权向冯徽章提出种种要求，冯徽章不得拒绝。下边有人名，有签字，有名章，都在上卡着。看看日期，是三年以前定的。冯会长说：“你们看清楚没？我给我师父开过字据，答应过。我师父提出任何要求来，我不得反驳。我这是履行手续呀。人生在世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说了不算，做事情拖泥带水，那还叫人吗？”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张天杰仍然不服气，仍然是问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究竟你欠你师父什么情呢？冯会长不慌不忙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大伙一听啊，冯会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，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，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。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，是公道大王，对老百姓不抢不夺，公平买卖，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，哪个村庄出了事儿，哎，山上还要帮忙，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要提起杜寨主来，没有一个不称赞的。这冯徽章父子是后来的，本来冯徽章是个武状元，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。就因为韩麻两党专权，朝廷乱七八糟，冯徽章有志难伸，一赌气子不干了，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，正好路过明凤山，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